的模样，似月光落在离人的心上，与江河如何相望，风吹过岁月的熙攘，叹繁花落尽空余香，回忆的角落是几般忧伤，诉不完悲欢一场，怪只怪这纸短情长，星辰为你荡漾，风月为你痴狂，谁为你不惜时光，等地老等天荒，等某天再回望，笑看所有沧桑，执子之手不负思量。谁为你不惜时光，等地老等天荒，